游器的普及，我们在享受指尖滑动的乐趣时呢，也会担心那些看不见的无线信号是不是会给人体的健康造成危害。日前呢，有关人士就两种常见的路由器进行信号强度的测试，发现它的辐射量不及手机四分之一，所以呢，专家表示大家完全不必担心。虽然说辐射量大家不必完全担心，但是也不要天天抱着手机做低头族哦。 上车最后的航班，带领我逆着风飞向哪？没有决定终点站锁定，每次降落都只是中转。万家灯火的圣诞，起飞时衬托我的孤单。因为快乐太短暂，才会不由自主的要贪婪。试着的中心我呼唤吧，是不是还能明白，天地海未完全都为我而感叹，我爱你也是一种震撼。世界的中心我呼唤啊，如果你听到是不是还会回来，有这是负担，你无需再回头看，我爱你但是和你 越来越少，

任性的我爱上你，一切发生在这一秒，我爱上你，要你爱我。 之美，修气质家用。住院室现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住院室3159000。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以为意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很多人啊，坐下之后会习惯性的翘起二郎腿，但是专家提醒，这样可能会引发一些疾病，比如说可能引发腿部静脉曲张或血栓塞。另外呢，也容易导致脊柱的变形，引起下背疼，还容易出现骨骼病或者是肌肉劳损。所以建议长期坐着的人呢，少把腿翘起来。如果一时改不过来，可以每几分钟变换一种坐姿。 你说你别牵强太多，我也懂你说的那种难过，怀念假如失恋过何过，不幸都着为男人而活，一颗心在他身上挂着，他们又会帮了你什么。你说你讨厌红楼梦里女生的柔弱，就这样会被说成冷漠。自己折磨，想太多，其实爱可以又简单又轻松。 我们说行车在路上安全无小事，比如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，或者是车子停靠路边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贸然开车。车辆驶停，前排驾驶员及乘客首先要从后视镜来观察后方是否有驶来的车辆、行人、非机动车等，等到确认安全之后再打开车门。后排乘客可借助前排司机提醒安全之后，或者等待观察无误之后再下车，如果贸然开门很有可能酿成大错。谨记哦，停靠下车请确认安全之后再开车门。 雪花飘荡起了多少意义，雪花飞飞起了多少情，烟花开在雪 太远，但这个多余城市至少还有一个人，今夜将为你失眠。我们短暂的爱情在午夜画下句点，你决定回到他身边，你说你会永远记得有另一个人，依然令你感到眷恋。流着泪的你的脸在我脑中不断的盘旋，许多话没向你说，但我已没有勇气回头。流着泪的你的脸倒映整个城市的灯火，其中孤独的一站是我，片片梦碎的声音也是我。

热情迅速要练，也真是个考验。我一天一天在发现，爱你还有很多盲点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只管去做一些。 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凡事都不要追求得太过完美，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，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释然生活当中种种的不尽人意，或许你会感受到生活别样的轻松和知足。 伤口在眼睛停留时言出走，爱深陷沼泽，痛深不可测，背叛在不知名的远方唱歌，泪不知说错在脸上挥霍。请不要说爱上我，因为寂寞就淡过去，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请不要说爱上我始终折磨，我已失去资格，选择忘了自我。不是没有想过，只是懦弱，怕结果赤裸裸，怕你离开我。恨在我眼前潮起潮落，付出全被淹没，你有没有爱过？请不要说爱上我，因